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2013。 大家好，现在下一集特别新闻报道。今天我们烈火兄弟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刘先生因为特别事故而离岸开了我们。我们在此深感惋惜。特别新闻报道完毕。 他怎么走啊？ 其实到底他怎么走的呢？ 他走得很急啊。 有几急啊？他走 得很急啊。 那他怎么走的？ 他掉低晒我哋三个就咁就走咗。佢点走？佢搭巴士走嘅。你睇我哋今日一身嘅素服，全部都是黑色衫咁样，就知道咩事啦。 我哋就系为咗悼念佢。 唉，真系永远怀念他。我哋又要默哀三秒。我哋其实每两集就要默哀一次噶啦，唔知点解成日都要默哀我哋。 我真系过两 集噶啦。 可能我真系洗咗啊。好啦，我哋默哀三秒。好，完咗啦。 好 好 快， 今日又唔知第三十几集啦，唉， 咁我哋今日讲咩？ 冇咗佢喺度啊，剩好多啊，而家原来 好烦啊， 哇，冇咁烦，成日讲埋嘢啊，阿波中，我今晚我妈实唔会话，哎呀，仔你阿波中啫咩？ 成日喺度唱歌， 又唱低能，根本就唔需要佢，你唔要佢啊？ 你唔系嘅，唔喺度好多文凭啊， 佢睇紧直播都唔要佢。 上集我哋讲紧呢个乜鬼嘢夜蒲啊嘛，喂， 啊、 多咗你个 kick rate 多到你惊喎、 啊，有几多得两个， 好多 啊，得两个 kick 啊，一个得咁滞啊， 哇，得几上啊，大佬，哇，系咪你嘅问题啊？喂，你拉拢咗啲咩人去睇啊？你 系 你而家你谂住你谂住点样啊？你谂住俾咗啲咩人去系咁喺度 kick 啊？系咪？ 你唔好理啦，即系呢啲我俾咗几多钱啊？嗱，呢啲唔好 讲。嗱，你每一集 冇啲系咪？ 公布一个线索，你几时会落？去老闆刺激咁樣樣， 係咯， 係啦，今集講人喺老闆唔知條斜路度第幾間咁樣樣， 哇， 嗰啲啊， 今集過千啊，靠你啦，我哋，係 咪啊？ 嗱，我哋咧延續上集咧夜蒲完咧，跟住就今集就講呢個講溝女同埋溝仔，即係現代嘅愛情文化。 我唔熟喎， 係你未拍過拖噶嘛？ 唔係，我俾人溝嗰啲嚟噶嘛，點識溝仔？ 佢又唔落去，你上集延續翻先，上集你係落去切餅嘅啫嘛。 唱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样嘅啫嘛， 俾人沟唔需要落去先俾人沟嘅系咪啊？ 你其实咧下集我都想帮你默哀，其实咧下集你都可以离开我哋，你冇 你咁、啊、你今日谂住讲啲乜嘢啫？ 唔系咁，我想问啦，喂，我哋讲翻延续翻上集先，唔好撑到出去印度洋啦。喂，其实系咪真系欢场矛真爱咧？呢兩位點睇？頭先我哋出面 rehearsal 嗰陣時咧，阿小龍咧個朋友有個跟啦，啱啱琴日有個跟啦， 我哋入嚟聽一聽啊！ 你個朋友個跟啦係點樣咧？ 哟，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小龍，我係唔好意思啊 ，sorry。喂，咁其實個 冇曬啦，仲嚟，用優啲啊，仲～ 嗱，嗰个经历咩咧？琴日话事咯，咁我哋同个朋友仔啦， 你个朋友唔系真系贵叻狗啊，翻去 系你个朋友， 唔系我个朋友仔一齐落咗去一间吧度影相啦。咁我哋为咗做嘢，咁样去帮间吧去做宣传，整啲营业紧嘅相嘅。咁落到去啦，咁嗰个人山人海。咁我哋咁照影影相啦，咁我匿埋喺个角落头，角落头扮落嚟，咁好似好多人咁啦，就攞个大 Y 梳咁样。 得啦，嗰啲 technical 嘅嘢唔好讲。 系啦，咁跟住就影影下嗰阵时候咧，咁我负责揸灯啦，咁我朋友真系负责揸机啦，咁佢影紧我揸灯，咁行到通常都隔咗都几远下身位用佢，跟住佢哋。 一起落去咯，即系唔会话各自玩嘅，各自玩嗰啲真系为刺激对方噶啦。 哦，即系嗰啲 有真爱嘅， 男人去男人去滚啊，纯粹男人去蒲就纯粹为泄欲嗰啲嚟嘅，女人去蒲就为家庭和睦啦。你讲咁样，哇，真系 系咯。 咁落去，我系咪落完蒲完老懒买鱼平两蚊咁样啊？ 应该唔会搭落 嗱，咁我想问个问题，咁你喺嗰度认识咗啦，拍咗拖啦，咁再一齐落蒲嘅时候，咁个男朋友同个女朋友都系各自各玩定还是咩噶？呢个好深嘅问题，我觉得。 咁你话如果佢两公婆结咗婚，一齐内婆咁咪刺激对方啫？ 即系 let's say 我同你拍紧拖，但系我同你嗰个留翻嚟，我唔觉意嗰个留你翻嚟嘅，我哋再落去旁。OK， 咁但系各有各啊，定还是签埋 N 咁样嗰啲啊？定还是会点嘅咧？ 你落到去，你仲会唔会各有各婆啊？ 我唔敢咯， 系咯， 扮都扮俾你睇，即系扮咯。你啊老啊男朋友，你做咩唔玩？你做咩唔出去跳舞啊？啊，我有 email 复啊。 话就话哦，落到去各自玩啦。 我阿妈叫我阿妈话 send 船飞俾佢嗰啲。 但系永远嗰啲各自玩都系唔会离开对方嘅视线范围之内地各自玩噶嘛。 当然啦， 咁呢啲已经系叫各自玩。 呢个系一个尊重上嘅问题嚟嘅啫。咁但系喂，讲真，我又问啦，你头先呢个 case study。你这个 case 是你见到几多个朋友才有一个咁大把可以找到真爱啊，大佬。 咁我都真的有很多朋友的。 是啦，咁你在几个里面众里寻他这个咁样怎样寻到他出来的？一百个、一万个、一千个，得啦。 明白，完全明白 咗啦。用佢嘅言语话咗俾我， 表情已经出卖咗佢啦。 佢已经出卖咗佢啦，系真系冇嘅。OK， 咁你落得去，其实都唔系揾真爱噶啦。 喂，但系好啦，咁我哋嘅女都讲翻啦。咁啊，虽然揾唔到真爱啦，咁大家都知道真系揾唔到真爱啦。咁但系大家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咁点解仲要落去咧？ 嗱，又真系咧，男士角度啦，因为其实我比较问过啲男仔啦， 影相啊嘛。 影相嗰啲去揾食噶嘛？ 我个朋友去影相啊嘛。 系啦， 佢今晚死紧啦，我俾你。 工作机会嚟噶，唔关事。 我下集系今晚上线啦，俾翻嚟照你。 死紧啊！ 为 lego 啊嘛，我哋学咗 分享嘅，一定揾埋我翻去鬼。 嗱，各位睇我节目嘅人，帮帮拖啊，捉住佢。OK，thank you， 冲凑。 跟住咧，咁但系系咯，男仔来揾食啦，咁跟住咧，佢真系揾饭食。 系啦，有啲就真系揾饭食嘅。咁我亦都有问过一啲男仔，喂，点解你成日都会落去咧？咁佢哋其实都系揾食嘅，即系想开餐嘅。咁但系咧喺开餐嘅过程之中，开下，佢哋变咗想揾真爱啊。咁但系大家都知道， 根本 系啦，即系又翻翻转头，欢场无真爱噶嘛。咁佢哋就变咗越食越寂寞，越寂寞越食，越食又越寂寞， 跟住就变咗一个循环啦。咁咪同毒品四路啦，即系你呢啲，唔系即系我唔，即系你而家咁样， 但系已经成瘾。 即系你啲 friend 同你讲，喂，即系已经成咗瘾嗰啲 friend 同你讲，喂，阿邓小姐，今晚我想落去，你系咪同佢讲，你饮少啲美沙酮啦，咁样啊？喂，你唔好咁啦， 佢哋真系寂寞到就算。落去唔戒，即系唔食嘢都好啦。即系就算识咗条女，今晚唔食噶啦。 我落去翠华，唔通我真系落去特登落去。 系啊，巴头咯，再听下音乐咯，音乐就我心里有冇咁寂寞？ 即系嗰啲点啊？喺度摆巴头盘尖盘尖盘尖盘尖盘尖咁啊！ 系啦， 会唔会上身啊？其实 喂， 即系嗰啲咧，我唔得，我一定要翻去，我一定要翻去啊！有啲嘢拉住我， 盘尖盘尖盘尖哦，点几翻屋企咁啊？ 寂寞啊嘛，咁我都有问过佢哋，喂，咁点解唔正正？ 你屋企冇 YouTube 咩？ 正正经经去找个女朋友拍拖呢，他们会觉得平时很难找到，还有有些是因为他受过情伤，他不够胆再去相信爱情。 你不要做 了，今天香港都是你 继续 上到你身， 跟住 咁所以变成他们就会情愿去那些地方去不找真爱咯，只是求食咯。 OK， 是啊， 哦，咁都 即系个文化就系点样咁嚟嘅，就因为哦寂寞情伤唔敢 系孤单空虚 寂寞， 咁就所以就嗰度喺嗰度搵啲嘢玩下，调剂下陶冶性情。 哦，其实大草原狂奔一样， 系啦，其实同跑步踩单车一样噶咋。 哦， 好啦，咁我哋完咗啦，呢个样嘢我哋完咗啦，咁我哋简单解释咗，即系冇呢样嘢啦，即系冇真爱呢一样嘢啦。好啦，咁我哋又讲下真爱啦，我哋又讲下。 你等我讲呢句，等我嚟讲 呢样嘢，我特登要俾翻个位你。喂，阿小龙啊，你嗰个 in a relation？事业喺边度揾翻嚟嘅咧？ 人哋揾 one night stand 就落夜场，我揾 two love 就梗系落标场噶啦。 去咩标场？ 系 咩标场？ 标局啊？去边啊？咩标啊？双标？ 佢有价差 标同啊 ？Q 标嗰啲啊？ 喂，唔好講笑，我真係 Facebook 上可以認識翻好，唔係識翻好多人，想識到啲唔同嘅人之後，仲可以揾翻啲舊朋友。其實 哇， 因為呢度唔係 Facebook 嘅世界先至會 咁咩？ 真係唔係講笑。啊，刘先生与世长辞嗰个啦，啊，今集 唔系今集啫， 今集与世长辞嗰个，我同佢相认翻，竟然就喺个标场度认识翻。 哇！ 喺标场立翻， 即系佢，你唔使讲咁多嘢啊！细香港真系好细嘅啫，即系话俾你听，香港系好细啫。 我突然之间又打落翻嚟呢度啦，点解会嚟到 my radio 就咁样啦？俾人打落翻嚟个位， 系阴公。你识埋咩朋友啊？ 选友， 你啲咪就系听出光未来咯？ 你快啲讲啊！你如果唔系，你真系翻去怪叻哥啊！话俾你听，你 咁话事咧，咁就我哋就。不是很大的標啦，咁跟住就有 一班你個 in a relationship 好近喎，嗰啲執業手嗰啲嚟 喎，執業手嚟㗎， 係啊，好近㗎嗰啲，佢 點執業手啊？ 女朋友好近， 執標隊嗰啲嚟㗎， 係啊， 我永遠都訂書俾佢就係咯， 哇！你去咗啦，你特登嘅啫， 我永遠係訂咗出街， 你咁咪點樣有話題啊？點樣做？ 你可唔可以教我啊？我想跟你跳男嘅角色㗎，做乜嘢？ 係啊， 跳男嘅角色㗎， 好想跟你學啊嗰啲咧， 跳男嘅角色㗎， 系啊，点解你吓你好叻啊？阿美斯扣女都可能系咁吓，点解你识踢波嘅？ 我 又犀利啊！吓，真系噶嗰啲啦， 我想今集就与世长辞啦， 真系噶吓，你好叻啊！咁样 呢两条真系好烦啊！唔该，等我啲人都话租住佢先， 系我哋房啊。 咁我即系喺标场嗰度，哦，咁我即系话啦，咁啊，咁你呢刻单身噶嘛？你呢一刻系单身噶嘛？出咗呢个门口我唔知啊，OK？ 出咗我唔知，呢刻佢系肯定系 佢肯定系单到一个人。 咁即系话我哋一阵出咗呢个门口咧，我哋可以去标场啦。 诶，你啱。 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想揾一啲真爱。 就要喺標場， 係要訂標 嘅，即係唔需要即係唔會喺一啲夜場或者一啲叫做 你日頭識你女朋友噶， 係啊， 哇，好嘅， 日頭去訂標啊， 哇，好浪漫。 其實訂標呢樣嘢咧係好一件好健康活動嚟嘅， 係 一間進行嘅其實。 你唔同啦，妹妹你唔同啊，你嗰個年代訂標咧，你而家啱啱學嗰啲咧，有啲人荼毒你嗰啲咧，可能係教你夜晚去訂標，其實佢就係想大壞你。 呢啲就 唔系啦，嗱，你太细，入细就未深。咁咧，其实咧饮酒啊嗰啲咧，其实夜下朝头早就做噶啦，你知唔知啊？ 佢哋点解饮酒？ 大陆人咁样，朝头早已经饮白酒 啦，嗰啲咯。O K， 跟住咁， 其实系一个可能可以系一个如果你想搵真， 但你有共同嗜好喎， 共同嗜好啦，一啲健康嘅活动啦，一啲即叫做係咯，好似跑步啊、踩單車啊，係一啲健康， 同埋有個話題性喺度咯。你哋 可以一齊探討喺度討論去傾嘅嘢。 喂，點解你可以訂到㗎？點解我訂唔到㗎？ 即係唔會有啲數，點解訂得咁犀利？唔得咁犀利。 你咪係咁喺隔離嘛？你好叻嗰啲咯。喂，但係咧，我又問下啦。好啦，你嗰個咁 sweet sweet 嗰啲啊 ，skip 咗，你慢慢喺對住個牆角喺度自己嚇 sweet sweet 啦。 唔好羨慕人啦。 我係好羨慕，我應該咪去訂標咯。 一齊。 你呢一刻係單身， 你呢一刻單身，我相信將你打翻去，我覺得咧好受歡迎。 但係嗱，其實咧報告話俾我哋聽咧，研究報告話俾我哋聽，一千個女人就對八百幾個男仔嘅。 嗯 嗱，你就嚟開始做入呢個年紀啊！你擔唔擔心？喂，而家一千個對八百七十幾，喂，好似人民幣咁樣嘅啫喎！香港地啲男仔越嚟越跌落去，就嚟對七八嘅咯喎！ 到我要飲水。 係啦，喂，你會唔會？你有冇戥你啲朋友？你後生，你唔擔心？你會唔會戥你啲朋友擔心咧？嚇、啊，你有邊啲年長啲嘅啲朋友啊？話係咪先？即係例如啲細叔伯啊、表姐啊、表姨甥啊嗰啲。 你講到咁，我都唔好意思。 唔系， 你覺得點咧？如果而家係咪好難識男仔咧？其他現今嘅女士， 現今嘅女士嗱，其實 係咪又係叻咗嘅問題咧？再加上 我會覺得好、哦、突然好正經。其實係咪好難識男仔咧？咁一定唔會係好難識男仔嘅。 冇人覺得你係正經嘅，其實 係咪？ 呢個 唔好意思啊， 繼續 好正經嘅。 跟住 咧，係啊，即係其實你話係咪好難識男仔咧？又唔係嘅。我成日覺得你一個人，你總之肯行出嚟去識人，即係唔好淨係。想住话我要找男朋友，所以我要去识人。咁其实你同小龙都是男仔嚟噶啦，咁我已经有两个男仔朋友啦。 小龙可能唔知系咪今日， 哦 ，OK， 今日男男人啦，男性，男性系啦， 佢一砖化石咁样嚟出声， 今日唔知系咪，系啦，晏啲都可能。 咁讲真，你话识又唔系真系咁难嘅，咁但系系唔系难拍拖咧？咁又确实系会难咗嘅。 但系你发唔发觉？嗱，我想问啦，会唔会嗱，或者问埋小龙啦？咁而家佢嗰个年龄层啦，因为佢细啲，会唔会啲男仔？你哋觉唔觉得？嗱，你觉唔觉得？或者你见唔见到啲男仔系吊高嚟卖咧？即系因为多女仔啦，我有得拣、啊。 有两种选择，有两种类型噶啦，我觉得系一种好似我咁样嘅，一定吊高嚟卖啦，一定吊高嚟卖啦， 佢吊到咁样啦， 吊唔到啦， 佢又 点吊啫？ 但系跟住咧， 系啦，另一种咧就真系我见过好吴彦祖咁靓仔嗰啲嘅， 哇！ 佢唔吊，我吊佢啊！ 系啦，喂，真系有咁多。 喂，你讲紧彦祖啊仔？ 嗰阵时未去到吴彦祖级数嘅，可能比吴彦祖差两 古天乐啊， 一两级咁啦。 谢霆锋、啊， 郑锋啊， 喂，谢霆锋我都好正噶，其实。 喂，正啦、 啊，郭富城啊，你讲紧嗰啲？ 郭富城唔得，我真系觉得。问心我 继续继续， 佢年纪问题咯。 唔系，即系我觉得喂，去到佢可能佢哋去啲咁靓仔级数嘅，真系吊高嚟卖，见过， 嗯， 见过真系吊高。 点样吊法咧？ 佢有几个女仔同事喺追紧佢， 追， 系吊翻转头追啊！即系每日好似嗰啲，每日都有唔同嘅女仔嚟，有唔同嘅啲小礼物啊，啲朱古力啊，唔知咩 cupcake 啊，自己整嗰啲咧， 即系拎住煲啊猪肺汤咁样， 系啦系啦， 饮啊嗰啲啊， 嗰啲啦，即系佢又唔会好直，佢唔会好直接同人哋讲话。我唔啦，我其实我对你冇意思，或者我唔会捉， 继续 都一直咁勾噶，系啊 ，OK， 即系佢唔会觉得我直接同你讲，我其实我对你冇好感，或者我唔中意你噶，或者我哋只系纯粹只系一个朋友关系，或者 即系暧昧啦，个男仔衰到 就即系吊高嚟埋，佢不停系keep 住几个，最少都系最少 咁限浸嘅呢啲嘢， 系啊，我成日玩呢度打靶嘅呢啲正街嚟噶， 佢话似佢 咁乸似我嘅以前啦。 哦、 我过去都是曾经一个仆街嚟嘅， 浪子嚟啊嘛，睇得出。 我一个没有着嘅脚仔嗰啲啦。喂，咁你有冇发觉啲男仔系真系吊高咗咧？ 或者你有冇试过？ 吊高咗，其实都会嘅，应该话佢哋会去。 即系譬如话佢同你沟通嗰阵时候，佢懒劲咁样，即系同你讲嗰啲咁样，即系佢趾高气扬咁同你讲嘢咧，会唔会咧？ 哦，懒劲啊，经常都有噶啦。 冇料扮四条啊！ 系啦，嗰啲唔关事啊，嗰啲唔系叫吊高嚟买嘅，佢哋只是过高啫。OK。 OK。 唔係，即係掃俾人，俾女士睇，好勁嘅，好犀利。 成日都係嗰啲咯嘛，我成日都同佢講嗰啲啦，隻手遮天啊嘛，揞住隻眼， 遮手 遮天咯，即係咁樣。喂，係喎，睇佢啦， 係 呢個就係隻手遮天啦。你有冇睇古惑仔隻手遮天咪就係咁啫嘛？ 唔係咁樣， 係啊。嗰啲咁啊，你個而家嗰啲男仔係會點嘅咧？ 而家嗰啲男仔啊，其實你話吊高嚟賣，我又唔知，我就係知而家好多男仔會考慮多咗。 谂多咗， 唔知系咪真系因为有好多选择俾佢哋啦？其实佢哋系咪真系话想留咁多，即系好似女仔咁样留好多个兵咁样嚟去对自己好咧？其实未必嘅，但系啲男仔就会好多顾虑，去谂好多嘢啦。即系谂完好多嘢先至，哇！究竟同呢个女仔一齐会点点点咧？之后又会点点点咧？但系其实永远都系嗰句，你唔试，你唔同一个人开始，唔同一个人相处，你永远唔会知道同佢之间系 work 定系唔 work 噶嘛？系啦，咁有阵时反而觉得，其实就系啲男仔觉得多选择。但是反而就想太多了， 即是翻翻嚟啦， 即系好似以前女仔一 样。即系其实快餐、常餐、早餐、特餐都是杀掉面啫嘛， 边先生唔知边个食啲噶嘛， 同埋火腿通啫嘛，只不过你食餐包定方包咯，其实冇分别嘅，其实都是嗰个价钱嘅啫嘛。哦，即系咁样嘅。喂，但系咧而家咧，你又唔担心啦，系咪先？咁啊，而家嗰个你仲细， 我都认同啊呢个嘢咋。 即系你两个仲细，系咪？唔係而家我揾咗段嘢咧，就係話而家咧，即係以前啦，以前十年前去求助啲徵婚啊，或者去 speed dating 嗰啲，係講緊係30歲嘅女士，即係30出頭嘅女士。咁 in case 原來咧，我睇翻而家啲報告咧，係已經係減咗5年噶啦， 係啊， 減咗5年 咁，係啦，即係小龍你就嚟要去噶啦。如果你唔係 in a relationship 嘅話， 唔係得翻好多年嘅 喎， 你仲有。十几年就可以去啦， 我都系得咁细粒啫嘛。 系啊，你有排，你做一个队先去到。 系咯， 系啦，你唔使担心。咁而家啲女性真系会系25岁就开始去揾呢啲另一半，系急住去揾噶啦噃。 嗱，我有睇过呢个报道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就会知道， 佢就嚟死。 唔系，如果25岁佢都唔揾，未有一个固定嘅男朋友嘅时候咧，佢呢几年专心事业嘅话，当佢发展咗5年嘅事业，去到佢30岁嘅。 嘅時候，佢嘅 marketing value 就會越嚟越低噶啦嘛。 我成日都覺得呢樣嘢，嗱，我唔知套用喺女人啱唔啱啦。我成日都講嘅，即係人哋外母問你，啊，你幾時諗住娶我個女啊？我暫時想以事業為重。即係個外母咪答你嚇，啊，即係點啊？你娶咗我個女唔使翻工啊？諗住。即系你系咪谂住咁？我成日都谂咩叫事业为重？即系我系咪谂住一结婚，即系我同你一结婚，哦，唔做嘢噶啦，我谂住 O K O K， 你做嘢大啲， 我都问翻出嚟，我翻嚟都 个女人要做噶， 黐线噶，喂，系咪先咩事业为重啊？癫噶， 但唔系嘅，你又谂下啦，作为一个女性，即系传统嚟讲，女性嘅角色就真系要以家庭为重噶嘛， 摘嘢果嗰啲啊， 唔系咪煮饭咯，即系孭住个仔，仲喺度斩紧柴喺度煮紧饭嗰一啲咧，系嗰一种嚟噶。咁但系而家有好多女性就真系佢可能挂住做嘢，咁但系会忽略家庭嘅。嗱，其实我亦都有听过，我有听过有好多咧结咗婚之后咧，个女人挂住做嘢，即系可能结咗婚之后先至去发展佢嘅事业咧。其实几年之后系会离婚嘅，因为个老公会顶唔顺啦。 哦，嗰次我睇过一个雅虎嘅新闻，咪话而家香港地嘅平均结婚每个成年人结婚次数系 1.78 次咯， 系两次， 1.78，即系我哋呢度三个人加埋咧，系结咗五次几噶啦，可以系啊，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我呢有啲好劲啊， 系啊，好犀利，我问就 第一次走40万啊。 其实我觉得男人咧，其实都始终系停留咗个个思想停留咗喺做一个年代。其实我觉得系 停留咗，继续系俾人照顾嘅年代。 即系 男人始终你想娶个老婆翻嚟，都系想娶个煮饭婆。其实系 系咁啊，死啦，我唔系嘅。 你是想煮饭俾人嗰个啊？ 系哦， 你想 真 系 想娶人哋个女翻嚟，跟住之后就唔做嘢嗰只啦。 系啦，即系我谂住系同佢讲，嗱，阿外父外母，咁啊，嗰啲俾你嗰啲礼金啊，恩恤金嚟嘅啫。我摆到明，我摆到明啊，抢你个女噶啦。即系咧，嗰啲啊，当遣散费啦吓。以后佢就会照顾我噶啦。咁你哋，就自己照顾自己咁样。 不过唔使担心，你有女有饭食嘅，我会煮俾佢食。 唔系，你个女就以后照顾我噶啦，你。唔好谂住佢会照顾你咁样嗰啲咯，系啊，我谂住系咁样讲。我谂如果我咁样讲啊，我谂我有一围台有人包咗， 即刻要， 即系啲细路流长中遇到几个扑街啊呢啲啊， 啲 waiter 会拍手掌啊，捧紧猪咯吓。好啦，咁啊，喂，原来咧，我又睇翻咧，原来咧，香，哇，我唔知道你哋认唔认同啦，我照讲照写啦。原来女仔要求香港地嘅女仔要求男仔嘅三点咧，其实系咪咧？嗱，阿邓小姐，其实第一点有风度。有风度是指咩咧？即系帮间唔时帮手推下门啊，让座俾阿婆啊，推阿婆出马路啊，强奸只猪啊，嗰啲系唔会做嘅，嗰啲系唔会做。系啦，第二系上进心，即系话可能佢放咗工仲去读啲校外课程，其实系工联会咁样，咁都好啊，都好啊，都好。咁啊，第三样嘢，有幽默感咯，但系有幽默感咯，其实系咪嘅咧？呢三样嘢。 会嘅，上进心其实最重要。因为 我中意黄先生， 我冇噶，我冇上进心。 OK， 我斋有个，我斋有个心，系冇上进，系有个心噶，我系有噶，我卖洗噶。 我叫你唔好咁爱我啦，真系 想太多呢个同僚又 喂，其实咧上进心咧系需要噶，因为而家香港地啲女仔咧，真系自己都越嚟越有上进心啦。即系好似头先咁讲，有好多人真系会摆好多时间去发展佢嘅事业， 订标嗰啲都已经订到叻， 哇，几有上进心， 所以佢都要上进心啦，要 学，所以佢都要真性，系啊， 你都要学啊，你去工联会学订标啊， 工联会有标学， 有得订针标， 学过班噶啦， 真嘅真嘅， 眼波订嘅咩？ 真， 唔好讲工联会先啦， 唔好讲住， 系啦。咁所以其实点解， 即系你会觉得上进心开心啲嘅，就有必要先 嘅，系 啦。咁 ending 第二样嘢，你话啊幽默感风度嗰啲咧， 幽默感。咁其實都要嘅，諗下如果嗰個人冇乜幽默感，咁除非好似我呢啲咁樣，自己可以不斷地講嘢，不斷地 做話題啦。 咁如果唔係都幾悶啊，兩個人對住一齊。 跟住另外一樣嘢，男仔要有要求嗰三樣嘢就係、是、 講有風度， 唔理你。咁男仔有要求嗰三樣嘢， 有化妝， 有化妝係第一喎。 喂，但系嗰个佢唔系乔装， 系啊，我但系留意唔系乔装，乔装你知唔知咩啊，仔？ 我知啊，你化妆落妆唔影得。 系啦，即系如果佢落咗妆变咗我嘅话，嗰啲就乔装， 咁 即 系冇， 系啦，即系唔系啦，即系如果佢落咗妆变咗我，咁你咪吓死先？ 你做乜唔开笑？ 咁系冇可能噶嘛，所以佢唔系乔装，佢系化妆啫。OK， 我唔敢讲系唔系。 唔系得，唔系而家系咪啲人 落俾你睇噶？ 唔系而家啲人系咪睇得 K-pop 多咧？所以啲人系中意睇化妆噶啦。And then， 但系第二样嘢系不要太计较。其实呢样嘢唔好计较就话。 唔好计较佢有冇钱啦，有冇楼啦，有冇车啦，有冇狗啦，咁 即系冇乜都同佢计较。 咁但系如果同你讲要有上进心，咁你又会觉唔觉得佢计较啊？ 唔系嗰边咯，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啫嘛。 咁你可以答啊，你唔系男性。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唔系嘅。上进心同上进心上系两样嘢嘅， 即系计较唔好。 系啊，我觉得系两样嘢。 即系食餐饭几百蚊你都计住嗰啲咧。 系啊， 即系可能我哋食餐饭，我平时咧食餐饭几百蚊。今日落楼下茶餐厅食餐饭十零蚊嘅，喂，有时我 最有一样系唔好太港女嘅，咁啊。 咩叫太港女啊？ 我哋已經時間接近分啦，我哋咧因為有排講嘅，如果我哋繼續講落去咧，講溝講啲咁嘅現代愛情文化，講到不要太講女都係離不開，都係唔好咁講，唔好冚人咯。 哦，冇咁明白 啦，系啦，咁 十三包啦， 明白。 好啦，好啦，咁我哋咧，我哋今集冇咗佢之后，成个过程系 smooth 咗嘅，大家觉得噶啦。 系啊， 其实我哋 温馨嘅讲， 其实我哋希望大家嘅留言咧，系以后唔好要阿刘先生嘅， 望住佢，大家拜托拜托，有听 大家望住佢， 留个言先， 留个言 ，take 个 I， 忘记咗佢 喺 my radio 嗰度留个言啦。 系啦，好啦 ，thank you 晒咁多位啦，我哋又要讲拜拜啦。 好啦，拜拜。